曲风欢快活泼，来自于牛奶咖啡的咖喱咖喱。当然某些人想到的会是那部电视剧哈、哦。这首歌曲呢也是将独具东南亚特色风格的咖喱这个词呢反复的叠词重复，错落押韵，让歌曲有一种洗脑功力全开这样的错觉。吸引人的风景，好吃的美食，各种的休闲方式，听完咖喱咖喱每一次唯一的念头就是好想度假。度假当中可以吃咖喱，可以根本不用工作。但说到度假，你说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到底去哪个地方好呢？咖喱肉骨茶、印尼九层塔，好像每一样都很想吃到。今天11:06，带上音乐去旅行呢，我们要去一个别致一点的地方。这个地方呢，全世界每个国家都有，是我们在旅行当中很容易忽略的，但其实呢，非常具有本土的特色和人情。对于一个菜市场控而言呢，每到一座城市，你会发现那些活色生香、人气兴旺的菜市场，总是旅行当中不可错过的一站。有一句话说得好，一滴水当中呢，有全世界。菜市场呢，总是一个可以窥探地方风土人情的最直接的领地。各位，拿好你的菜篮子，现金带好，准备好讨价还价，接下来我们好好的开启逛市场之旅。 巨压力的女神，中间的众生，我都不用太瘦，直接闪吞金宝的肉身和贫血的灵魂，贯彻博爱精神，打开世界无所不能。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Hey girls 等什么，前面那个好香哦。是最苦的唐僧，是最毒的懒人，不是不可能，记得他们会喝什么羊粉。哦哦哦哦耶，饮食要均衡，我爱素也爱荤，一网打尽好歹不分。 Hey boy 挑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什么吃坏好过没吃过。 Hey hey boy 挑什么，看见什么爱什么， Hey girls 挑什么，这反正也要吃，不管人不想住的样子呀，打开世界不放过耶、yeah。好香哦。Hey boy 挑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Hey girls 等什么，吃饱不寂寞。 Hey hey boy 挑什么，看见什么爱什么， Hey girls 等什么，天使的笑还难听见过，看见什么吃什么， 看见什么吃什么，来自于林宥嘉在2009年发行的个人第二张概念音乐作品《感官世界》当中。听这个歌名，包括听这个曲风以及歌词，感觉上好像是来到菜市场当中，看见白菜，今天中午呢就想来个醋溜白菜；看见茄子呢就想来个鱼香茄子堡。但实际上，这首歌曲主要想表达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了解这个主题哈。写词人以吃人的角度呢来寓意，我们千万不要以貌取人，要跟多种人打交道去交往。 因为每种人身上都有可能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OK， 来到菜市场当中，首先我们要去的第一个是加拿大多伦多，这个菜市场呢叫做圣劳伦斯市场。当地人常说呢，来到多伦多一定不能错过位于市中心的美食圣地，就是圣劳伦斯市场。这个市场呢从1803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张了，距今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了，所以真的是一个老古董了。所以呢圣劳伦斯市场呢也成为了多伦多的一大地标。市场的大门虽然是经过修缮的，但是老旧的风格呀还是会让人感觉到瞬间回到了200多年前。一踏入大门，仿佛就能够看到这里最初的画面，时光呢似乎在这里也停滞了。来吧，市场当中好好的逛一逛哈。市场内有120多家店铺，这里呢从肉类、海产到烘焙糕点再到乳酪果酱，可以说是应有尽有的。大部分的店铺呢都是经过几代人的苦心经营，相当于是国内的知名的老字号。店铺呢也大都分为前店和后厂，商品很多都是传统的手工制作，并且使用的是纯天然的食材。在2011年的时候，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呢曾经把圣劳伦斯市场评选为是全球最佳的食品市场。有人觉得逛菜市场有点俗，有点无聊，都是蔬菜，有什么有意思的？但真的，放平心态，你好好的去看一看这些蔬菜，买卖的过程当中跟小商贩去各种打交道，以及观察一下来往菜市场的当地的人群，你会更加直观地了解到当地人的生活最真实的一面到底是怎样的。而这些面是我们在旅行的过程当中看当地的标志性的景点很难感受到的。好吧，各位挑选一下今天中午想吃的蔬菜，有没有人想吃茄子呢？ 还记得宇飞门这支乐队吗？宇飞门原本是电子电路，在数年的音乐历练当中呢，宇飞门乐队赋予了它一个全新的诠释。宇呢代表着融合，飞代表着独特，而门代表着豁达。宇飞门乐队呢也因此希望他们带出来的音乐是一种融合的独特融合，享受音乐的这种新音乐气质。刚才我们听到这首作品呢就叫做茄子，一个蔬菜的名字被他们编的，无论是词曲感觉都非常的厉害啊。前方我们去过了加拿大多伦多的圣劳伦斯市场，接下来我们打开任意门，此刻到达的是澳大利亚阿德莱德中央市场。阿德莱德中央市场呢是南半球最大的食材市场了，拥有着140年的历史。置身其中，我们感受到的眼前一派熙来攘往的情景，空气当中呢也是交织着各种清新的味道以及热闹的声音，感官世界在这个菜市场当中将会彻底的打开。这里呢也是深受当地人和游客喜爱的好去处，看到喜欢的蜜罐，看到喜欢的这个酒啊或者是蜂蜜，想要用一个什么样的罐子给它装起来呢？当然如果是爱的罐子，那这样酝酿出来的食材应该会更加的香甜可口。Another sunrise, another sunset, soon it'll all be yesterday, another good day, another bad day. What did you do today? Why do we choose to chase what we lose? What you want isn't what you have may not be. You're all ours to keep. If I could Jar of Love， 你可以翻译为爱之瓶。从这个瓶子里面培养出来的蔬菜食材应该都是非常非常的鲜美，非常非常的充满爱意。前面我们去到的是深受当地人喜爱的澳大利亚阿德莱德中央市场，整个澳大利亚的农夫们都会聚集到这里啊，当然也是当地的这个当州的人来到这里会出售各种令人垂涎的食材。中央市场的很多商店呢都是有试吃这样的，从蘸着橄榄油的面包到牡蛎龙虾，从新鲜的蔬菜到各类的肉食奶酪，我们可以边走边吃边聊，去其中感受背后的历史故事和奥秘，可以说这样的旅程好不惬意，好不自在，好不满足啊。当然如果你觉得今天心情不太好的话，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想要放松，想要彻底的隔离人群，想要感受孤单是一群人的狂欢，狂欢是一群人的孤单的话，那么你也可以穿上你觉得最安全最舒服的衣服，来到菜市场当中让自己彻底的躲起来。 躲起来是不是会让大多数人感到奇怪，他们说如此明媚的世界为什么不去爱。躲起来虽然想要，但我总是会感慨，太多事情没有答案难得明白。躲起来

职场的自信，生活的温馨，朋友的欢愉，家庭的和谐，家味添活力，人生乐逍遥。同仁堂牌家味逍遥丸。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7，适宜您穿薄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一下文化活动资讯。相比大运河文化带、长城文化带，同为北京三大文化带之一的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知晓度稍显偏弱。日前，由海淀区文化委、海淀区文联支持的首届西山文化带舞蹈征集作品展演正式启动了，目的是让更多的人了解京西厚重的文化遗产。据了解，这次共征集到100多个作品，再从中遴选出14个节目参加展演，其中既有高校原创作品，也有源自街乡的民俗舞蹈。再来关注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夏夜月山嘉年华昨晚启动，在为期一个月的夜读中，10多家阅读空间将在晚间推出读书会。夏夜月山嘉年华活动以10多家阅读空间作为主要场地，包括北京图书大厦、王府井书店、三联韬奋书店、三里屯店、中国书店、燕翅楼店等等，将邀请名人名家与读者分享人与山的故事，推介图书，举办诵读、展览、科普演讲等活动。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比赛，2018中美青年创客大赛决赛将于8月13号到17号在北京市中华世纪坛举行，同时还将举办颁奖仪式、青年创客论坛、中美青年创客交流和公众开放日等系列活动。中美青年创客大赛目的是为激发年轻人的兴趣爱好，其次才是竞争性。组委会平台也在努力促成成果转化，搭建投融转化的服务平台。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世界那么大， 哇哦！ 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 我是泽环，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你是否被说过嗨嗨啊，就是不食人间烟火？你是否觉得内心感到不忿？11点34分，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让我们开启人间烟火之旅。 眼儿闭上靠忙着被诱惑，感谢 人间烟火来自于田馥甄在2016年发行的专辑《日常》当中。这张专辑很有意思啊，在做之前呢，有些人说田馥甄好像每天就过于忙碌自己的工作状态，导致没有生活，没有生活就更加不懂得人间烟火。当然他是感到不服气的，仔细想一想就开始去捋了捋自己的人间烟火到底是怎样的，于是写出了关于这一首亲情、生活、食物、电影、一切身边的人与事这样的一首作品，就取名叫做人间烟火。他希望可以好好的欣赏发现这些人间烟火，然后才能让自己享受周遭美好的一切。当有了这样的想法之后呢，田馥甄把这首作品的词和曲发给了自己的偶像陈珊妮，请他重新的编曲。陈珊妮呢也是根据田馥甄想要的感觉，很快就完成了刚才我们所听到的人间烟火的编曲工作。但是在歌曲录制的时候呢，据说这个歌词有点太过于难记，他录制了很多次才成功。11点38分，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不去看很多的著名的景点，我们就去不同的国家感受一下不同国家的菜市场之旅。有人说呢，菜市场是很好的窥探一座城市它原本的生活面貌的一角。前面我们去到了加拿大多伦多的圣劳伦斯菜市场，以及澳大利亚阿德莱德中央市场。此刻我们要去的这个地方呢，很多朋友应该去过吧，日本东京的驻地市场。好像去过东京的朋友，驻地市场呢一定是要去的旅行地之一了。日本呢是一个海鲜之国，而在东京的每一个餐厅吃到的海鲜料理呢，几乎都是来自于驻地市场。据说这里是全球最大的鱼类和海产品的批发市场，出售超过400种的海洋食物，其中呢包括各种昂贵的海藻、海胆、鱼子酱等等。每天海产品的交易呢，从凌晨4:40一直到清晨6:30之间进行。因此在早餐的时间，这里会聚集大批的游客和当地的百姓前来采购。如果来到驻地市场，选择一间市场里面的餐厅的话，享受一顿鲜美的寿司早餐，应该说是非常好的选择。驻地市场的早餐店呢，据说有一家，很多家，不是一家，就是会排队排很久，有的时候可能要排队3-4个小时，你才能够大快朵颐地吃上一个寿司的刺身饭。 你傻傻的朋友和我相处，而我却觉得格格不入，不去谈论那些曾经快乐伤痛，不能热烈拥抱亲吻牵手。你傻傻的朋友和我相处，而我却觉得格格不入，不能为你争风吃醋，害怕嫉妒，不能霸占你全部的生活，非要做什么朋友，我的朋友不差你一个，非要说什么念旧，脸皮会不会太厚，你要我在 刘思涵的新歌《保姆》很有意思的一首作品啊，他想表达的是在恋爱关系当中呢，有一些男生可能想要的太多，要女生的关心，要女生对自己日常生活的照料，内心深处有一点点波折的时候，女朋友可以立马的站出来支持啊，并且给予自己很多很多的力量等等，很多很多的问题，很多很多的情况需要女朋友立马的站出来。这个时候呢，女生可能就会觉得说，嘿，怎样，我是你的保姆，我是你的妈妈吗？所以这首《保姆》大概表达的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前面我们去到的是日本东京的驻地市场，接下来呢再度的打开任意门一切换，马上我们到达的是美国西雅图的派克市场。派克市场呢始建于1907年，也是非常有历史的市场哦。原本呢只是一个农夫市场，如今呢农民和鱼贩只占市场的很小的一部分。在这里我们可以找到200多家商店，供应有各类的生蔬鲜果以及带有各地风俗的手工艺品。当然如果你要说买完东西很累了，今天中午不想做饭了，在这个市场我们还可以找到各种充满异国情调的餐厅。派克市场当中还有一个世界知名的鱼市，其中最精彩的就是飞鱼表演。站在店铺内的店员呢会将手中的大鱼沿着抛物线抛，这样抛出柜台，外面的店员就可以轻松地接住了。还有怎样的精彩，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18年精工细作，50000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前面呢，我们说到了派克市场，派克市场还有一个知名的景点呢，就是口香糖墙。传说这里最早是一个剧场，很多人排队买票入场的时候，等着实在是太无聊了，时常就会有人把嚼过的口香糖贴在墙上，当然这样的行为是非常非常的不文明不对的啊。但是久而久之呢，这就成为了当时的人们的一种习惯，五颜六色各种造型的口香糖可以说布满了整个墙面，经常会吸引一大堆的飞虫，远远的就可以闻到口香糖散发出来的巨大的味道。而这里呢也成为了游客来派克市场参观的一个必看景点的元素了，大家总是非常喜欢的猎奇。但是我们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切记千万不要做这样的不文明的行为。中午吃什么好呢？下面听到这首作品很有意思了，就叫做炸酱面。 在炸酱面里面的炸酱创造美味的东西，所以来去特别的不一样，让现场变得更热，肉饼才能够跳舞，然后开始去慢慢的变色，翻炒一下来制造一些机会，甜面酱很性感，所以肉饼早就没有了防备，现在为了被点亮，所以胃不需要些能量，我们膳食都得平衡，有请蔬菜们都上场。萝卜小黄豆，紫萝卜红花肉，给你个机会展示自己创意搭配，手感面过冷水，拌好面张开嘴，安心去享受此刻幸福的滋味。上有天堂，下有炸酱面，不来上两三碗又怎能成好汉，让那些垃圾食品都给我靠边站，这可没有水煮鱼火锅和蛋炒饭，百变的菜码不管吃上几回吃不腻，炸酱的香气扑鼻，嘴馋口水流一地，实惠的实力派对泡沫偶像剧，恭喜炸酱面荣获最佳美食地，大口的吃大口的吃，细嚼慢咽细嚼慢咽，和大鱼大肉无关，我说的是炸酱面，是炸酱面，再来一碗再来一碗，加两瓣蒜加两瓣蒜，什么牛排炸鸡汉堡根本就不够看，就不够看。炸酱面，我的天，迫不及待了，快一点，再买一筷子送到嘴边，只是咸的口水就往下咽，色香味三点一应俱全，黄绿的配色特别显眼，最狠的杀手锏摆在中间，什么南的北的甜的咸的根本我不在乎，只要来上一口回味无穷，何必问出处，不好意 子的味道让我成为山珍海味的叛徒，八方时刻试过之后一定站在我的角度，我不需要满汉全席，我也不需要山珍海味，就现在给我来上一碗炸酱面，最干脆我不要霸占一时，我也不需要浓干爆胆，就是现在给我来上一碗炸酱面，最干脆。 怎么样，一碗炸酱面可以演绎出这样的一首歌曲？龙井说唱的编曲当中反复的唱到炸，OK， 此刻我们听到作品是炸酱面，接下来呢曲风一转，谁说菜市场不可以非常的有情调，在这里想要展开一段恋情， OK， 这首作品送给你。 Mes amis, mes amours, mes emmerdes. Accord perdu, j'ai couru, assoiffé, assoiffé, obstiné, vers l'horizon, l'horizon, l'illusion, l'illusion vers l'abstrait, l'abstrait. En sacrifiant ses larmes, je m'en accuse à présent.Mes amis, mes amours, mes emmerdes. Mes amis, c'était tout en partage. Tout. Mes amours faisaient très bien l'amour. Ah oui. Mes emmerdes étaient ceux de notre âge. Bien sûr. Où l'argent c'est dommage et peut ronner nos jours. Pour être fier, fier, je suis fier, fier. Entre nous, je l'avoue. J'ai fait ma vie.Mais il y a un mais, je donnerai ce que j'ai, pas tout à fait, pour retrouver je l'aimais. Mes amis, mes amours, mes emmerdes, mes relations, ah mes relations, sont vraiment sont haut placées, très haut placées. Très décoré, influent, très influent, me donnant des gens bien, très très bien. Ils sont sérieux, trop sérieux, mais près d'eux, tout près d'eux, j'ai toujours le regret. Mes amis, mes amours, mes emmerdes. Mes amis étaient pleins d'insouciance, oui, mes amours avaient le corps brûlantAujourd'hui, quand j'y pense, bon. Avait peu d'importance et c'était le bon temps. Les canulars, les pétards, les folies, les orgies, les jours du bac, le cognac, les refrains. Tout ce qui fait, je le sais, que je n'oublierai jamais mes amis. 这首歌的歌名，不好意思，真的是不会念。来自于电影《Julie and Julia》这部作品当中的一首插曲啊。谁说美食不可以改变世界？谁说美食不可以彻底的改变一个人的生活？在电影《朱莉和朱莉亚》这部作品当中呢，你会发现美食的力量是非常无穷的。这部影片呢，也是梅丽尔·斯特里普和艾米·亚当斯主演的。改变世界之前，梅丽尔·斯特里普饰演的茱莉亚这个角色呢，只是一个平凡的生活在法国的美国女人。她最大的爱好呢就是吃。当时她就有一个疑问：为什么我不能去专业的美食学校去学习做菜呢？ 于是在一群法国男人霸占下的厨房当中呢，梅丽尔·斯特里普饰演的朱莉亚这个外乡人开始尝试制作传统的法国大餐，当然最终他获得的成功，并且是将自己的经验分享成了一本厚厚的《掌握烹饪法国菜的艺术》这样的一本书籍。若干年之后过去了，生活在美国的艾米亚当斯主演的朱莉这个角色呢，同样也是一个失意者，她的工作可以说非常的沉闷无聊。当她觉得生活无望的时候，她看到了茱莉亚·查尔德的《掌握烹饪法国菜的艺术》这本书的时候，她会发现一切都改变了。她在做菜的过程当中享受每一道菜，开始享受生活，并且把她自己这样的体验写成了文字放到了网上，结果赢得了一大批粉丝的关注。这个电影当时也是感动了很多人啊，其实生活当中很多我们不在意的细节点，它其实稍微做一个改变，完全可以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的精彩。比如说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可以去好好的看一看当地的菜市场都是什么样的风情，又会带给你生活当中怎样的激情。有的时候同样的一道菜在你手中会是不同的味道，当然在音乐作品当中也会如此。同样的一首歌， 爱你在心口难堪， 在周蕙的演唱之下就是这样的风格。我爱你， 爱你在心口难堪， 说不出口。7月20号的时候，周蕙带来了一张全新的翻唱专辑《不被遗忘的时光》。此刻听到的《爱你在心口难开》就是这张专辑当中她的翻唱作品之一。11点55分，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伴随着《爱你在心口难开》，也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提前祝各位周末愉快。那么爱他就说出来吧，我是泽华，拜拜，下周见喽。 你可知道我在爱你，怎么对我不理睬，请你轻轻告诉我， 想你的心情，为北京写下祝福的话语，苍穹里最闪耀的光芒，在新征程中搏击风浪，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正在进行当中，歌曲征集到8月31号，详情咨询0108501-1401。80多年前，朱自清曾写过情书，一看到你的眼睛我便清醒起来。李宗盛写过，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今天请你把心里的话写一封情书送给爱人，